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下班喽。哎，就是喊了一嗓子，好像没有人回音啊。 因为我在上班，所以我没法说啊、哦，是我下班了。待会儿等着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哈回应一下老白，是不是你在下班路上来听我们的广播了？ 希望如此哈。周四的下班路上，我们用好音乐和工作大声的说一下再见吧。 你好，我是戴毅， 我是老白。下班我们也讲究一下仪式感嘛，对不对？ 这个仪式感他们是打卡，那咱们的仪式感呢？ 哎，就是来一首好歌啊，用一首歌来告别一下今天的工作。Goodbye World， 星耀也。 这什么和声？ 这不是很像后海大鲨鱼风格的和声吗？ 就是像他们喝的有点大的和声。 哎，是不也没喝大，就是那个浅尝。因为他们其实有一次出专辑的时候，专门送了听众啊，送歌迷的一个礼物，就是、啊、就那个啤酒，他们自己酿的那个啤酒 啊。那说明他们还是觉得说很多开心的时刻要需要点酒来助个兴。 他们这个乐队的风格还真的是有一些啤酒泡泡的那个味道，包括这首《星耀也》。所以我其实觉得特别赞的一个创意，他们当时我记得除了送那个精酿啤酒之外呢，还送了那个开瓶器，就是正好可以起开啤酒那开瓶器。但那开瓶器呢其实是一个 U 盘，里面放了他们一些新歌、包括一些照片、一些介绍什么的。 哎，这算是一个简易的操作，既可以让大家听到歌，同时还比较方便储存。 对对对，所以印象特别深啊。我们今天开场用了后海大鲨鱼的这首《星耀也》，告别一下今天的工作吧，周末也越来越近了。 是的，来跟我们打招呼的曼安曼打个招呼，下班路上喽， 下班快乐呀、啊！不过你要注意啊，因为不知道现在 这到这个时候应该不会再下雨了吧？因为下午中午的时候下了一阵儿， 真不好说。因为在西边的时候，据说是上午的时候下的比较大，然后到东边朝阳区这边呢，就是中午的时候雨比较大。 是， 所以不知道现在在路面上的状况是不是有一些地区还有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 嗯， 如果有的话，请大家在下班路上多多注意。 对， 没有的话呢，就好好感受一下雨后的凉爽的空气。 是，天气预报显示说，未来三天呢，本市是多阴雨的天气啊，降雨分布不均啊，局部呢是局地的这个短时呢雨是雨强是较大的，气温呢可能也会小幅下降。 嗯， 当然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对于一个初秋的啊或者一个立秋以后的这个天气来说是非常的舒服的，晚上可能你都不用开空调 了。没错，开开窗户之后就能够好好的入睡了。 嗯， 我觉得就是按照我以前对于秋天的印象，像今年这种雨水比较频繁的确实比较少。 嗯， 以往都是秋天天高云淡，然后呢确实风清气爽一些，感觉可以频繁的洗车。这一段时间我觉得很多人都把洗车这事儿都搁置了 啊， 就是因为雨下有点多， 就是每天反正都免费洗一次车呗。啊， 有点那个意思。 你说那天高云淡还有一段时间，别着急啊。反正大家注意外出，注意防雷避雨和行车安全， 是 以及及时的关注临近的预报的预警信息。 离别的眼泪我还不懂， 回忆淡淡的就像风， 期待一道彩虹 连接我们的天空。 哎，消失不见组合系列 Times 当中有一位宋秉阳，可能是后来我们可能关注相对会多一些的一位啊，至少我关注到的这首歌叫彩虹，也属于我觉得这个宝藏歌曲吧。 儿时的脚踏车在回忆里褪了色，还记得你曾经最喜欢的那首歌，记得那种快乐的颜色。黄昏的夕阳勾勒出来的景象，你微笑看远方，一颗心能许多少愿望，拥有多少梦想。你低声说不想离开，而我还不明白，时间拉着我们跑向不同的天空，实现不同的梦。在夕阳下最后的拥抱， 记得你甜蜜的心跳， 写下约定的强调，是最美丽的记号。 离别的眼泪我还不懂， 回忆淡淡的就像风， 期待一道彩虹连接我们的天空。 想离开，而我还不明白，时间拉着我们跑向不同的天空，实现不同的梦。在夕阳下最后的拥抱， 记得你甜蜜的心跳， 写下约定的强调，是最美在夕阳下最后的拥抱， 记得你甜蜜的心跳， 写下约定的强调，是最美丽的记号。 离别的眼泪我还不懂， 回忆淡淡的就像风， 期待一道彩虹连接我们的天空。 在夕阳下 还 挺适合一个夕阳西下的傍晚，然后呢一场这个阵雨过后雨过天晴啊，看到彩虹的样子。 对，我们在直播间可能没法看到一些美景，如果真的有雨后的彩虹哈、啊，麻烦大家替我们多看几眼、 啊、拍给我们什么的。 对、啊、可以发到我们的974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 啊， 是没有 这歌怎么了，人家哪像王太利了 我说哎，某几句唱的有点像王太利，可能我太想念筷子兄弟，想念肖央了。 你不能因为人这个组合已经解散什么的，你就这么说。 就基本上很难再看到筷子兄弟两个人合体出现，啊、然后去唱歌，或者说在一些活动当中同时来站台了哈。 啊，好吧，肖央什么的，就是一会叫王宝强来啊，一块儿唱，好吧。这里是正在进行当中的娱乐最王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满满的音乐和爱，我们要给到大家，毕竟马上要到七夕了 啊， 是吧？ 我们是不是要提前预告一下，我们七夕娱乐最王牌的活动真的很多， 哎， 不光在七夕那一天，从星期五的时候，也就是明天，我们就会已经开始预热一大波的活动了哈。 对对对对对，然后大家都来多多参与啊！就是我觉得电台的这种浪漫的气息、浪漫的表白，任何时候呢是很难去替代的。不是说你花重金给别人买一份礼物， 更何况是偶遇， 是不是？别人一定更期待的，哎，就是那份重金的礼物啊！没有没有，别人可能会觉得那个我们电台的这个祝福会非常的难忘和特别， 嗯， 所以你不妨可以。也提前预定一下，是不是有机会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送出你的音乐祝福？ 没错，就这份偶遇或者这份不期而遇的祝福，很多时候是无价的啊，那种猝不及防的一个惊喜的感觉。 是是是、嗯、啊，也许这两天你还有可能会在一些地方偶遇我们娱乐总排的 DJ。 基本上是偶遇咱们俩吧，嗯，他们现在已经在接彩过程当中哈， 哎，说不定就碰着了呢， 嗯， 对不对？ 三里屯啦， 对吧？ 国贸 CBD 呀、 啊，对啊， 朝阳公园啦， 比如说在这鬼街啊，就偶遇像艾科这样吃货什么的啊， 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哈。 是， 所以提前邀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在星期五和星期六两天的娱乐最王牌。 对，啊、期待我们也能够这个和大家有机会啊，一起来共度这个佳节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测评的这首歌，啊、真是很久没见了。是 Sammy 郑秀文啊，其实，他要在8月18号发一张全新的一个 EP 嘛，啊，叫做 Listen to Me， Listen， 别、 啊、 一 Listen 后面我就觉得他要来我们九七四做客了， 也不是没可能啊， 嗯，专辑确实名字叫 Listen to Me， 那个 Me 是 M I， 就是很让人直接联想到是 Sammy 的那个名字嘛， 嗯哼，啊，反正 EP 嘛，就差不多也就五六首歌吧， 嗯， 啊、最近呢单曲的形式陆续发布了，比如说。有万物有时，如何忍眼泪，心造的人， 心造的人我们听过， 对，昨天其实也发了一首啊，叫萤， 萤火虫的萤， 对，我们今天就测评一下这首单曲好不好， 对、嗯、所以因为 EP 没有完整的放出来，所以基本上没有看到专宣专辑官宣的这个部分哈、啊 哎、 专宣、 哎、好嘞， 挺好，专辑官宣这个文字的部分没有看到，但是呢从目前发的几首歌来说，还是能够感受到 Sammy 一贯擅长的深情的曲风， 嗯， 当然也有像这个心造的人这样彰显女性力量的嘻哈摇滚风的类型。 那几首我就先不说，我觉得跟之前发的那几首比呢，我更喜欢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首，就是昨天刚刚发布的这首赢 赢， 就是你熟悉的那个 Sammy、 嗯、 从最早出道到刚开始唱值得， 嗯， 包括后面唱就是终身美丽， 嗯， 其实那个 Sammy 就是你会在听歌的时候甚至想到他在电影里的画面感，就是我觉得一个人呢，他能够把自己的音乐和自己的这个演绎和自己的电影的角色融合得非常好，那 Sammy 郑秀文绝对是其中的一位， 就他很统一，对这点我也很赞同，所以来听他这首新歌赢。 人类在未来梦里喝他泉水，体内温养的神奇冲洗不去，想化身飞蚁燕尾蝶，随心挑选，我会带着漂亮荧光笔飞出去，在途上遇着谁共我约定同居，黑暗里热爱未怕世间风雨泪， 想似他，敢送上性命，无悔爱谁，到了最后自亦仍会笑着流泪，是否很可笑？责备人世爱未够多，小小的飞虫却能凭爱发亮发光，飞得不远吧，无候鸟一双翅膀，如情人栖身荒野，却犹如到了天光。为爱生存才可尽情冒险不顾代价，愿为爱经历繁嚣大时代的千变万化，宁愿无刻抱拥，祈祷关闭着眼，全神爱你无下怕天会倒塌。若令你感动谁管用，余下一口气念过，若遇到灾难危险，愿留下再作为错吧，常人假使难成功化成神话，声低傲如谁死都不枉最光辉的刹那。鼻孔中小鸟抱着期盼当作晚星，轻得飘飘然却留神到霜情，我仍然可找到你，要维持爱靠感应。若为爱生存才可尽情冒险不顾代价，愿为爱经历繁嚣大时代的千变万化，宁愿无刻抱拥，祈祷关闭着眼，全神爱你无下怕天会倒塌。若令你感动谁管用，余下一口气念过，若遇到灾难危险，愿留下最壮丽错吧，常人假使难成功化成神话，剩低我仍然偏执的相信光，可抚慰惧怕。 哇，最近就是听到的测评的一些新歌，这首真的是会打动我的作品。尽管我这个广东话呢，就是基础几乎为零，听了半天也不知道他在唱什么，就听懂一、哎、听懂刚才你说的那个咻咻 咻咻。哎，我们说我们听听聊天室有一个朋友叫咻咻以咻咻，我们喊他咻咻 小小。人们，这歌唱的是什么？好，我们来翻译一下这首歌。这首歌唱的就是啊，这个娱乐最王牌这个节目真不错。 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感觉，引火吗？ 其实你说的也没错，因为其实你看里面歌词，他会唱到说，若为爱生存才可尽情冒险不顾代价，愿为爱经历繁嚣大时代的千变万化。 嗯， 然后我觉得那个，我觉得听广东话的歌曲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听着歌在看着歌词，因为他很多的歌词写的真的就很好。 嗯，很有那个意境。我是因为看了封面，就是我觉得这首歌配上他的封面，这个封面首先不像他以前那种专辑的封面走那种时尚和震撼风，就这样封面应该是在一个过街天桥的一个傍晚，而且比较黑的时刻、 啊、 然后晚风当中，然后他一个侧颜，就是那个照片你觉得很像是一个抓拍或者一个自拍的感觉。 对， 非常的柔和， 我觉得 放松。 现在你不觉得就是最近测评那几首歌啊， 嗯， 就是大家都有这样子的一种特质，就是把很多东西就做减法，扔掉很多，然后就是留下一些就是可能更简单被容易理解的事情， 或者更加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和感受。 包括前两天我们测评的郭靖的那首歌， 对对对， 就真实的你是什么样子的。就这首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有故事的女人啊。然后呢，她的歌声其实刚刚出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就是已经足够赚到你的眼泪了， 就带你已经进入到这个故事，或者你跟她可以产生共鸣那个故事里面去了。 对，然后其实就是很典型的那种郑秀文式的情歌 ，Sammy 的情歌嘛。嗯、 对，他回归的那种抒情歌的路线，会让我在今天忍不住要给个赞。 对，就像你刚刚提到的第一句说，虽然听不懂广东话在唱什么，但就觉得好听的时候，你的赞已经油然的生发出来了。嗯， 就是你会马上想到他演的电影的那个角色， 想要跟谁演？ 对，就是马上我不知道为什么脑海当中出现的不是刘德华就是任贤齐。 哦，还真是、 就是、 夏日摸摸茶。 对，然后就想到啊，他在那边可能有些洁癖，然后在不停的擦地板的样子，想到他在为了爱然后不停的减肥在跑步的样子。 哎，那个擦马桶的是哪部电影？瘦身男女吗？不是， 孤男寡女。 孤男寡女。 哎，你这忘性真的。 生命总的感动，我们拥抱过冬青最美丽的梦，你的一双手 手有多普通，当时我无法形容，放下才明白爱情有多重。你一路背着我，每到我也学感动，不够爱我的人再美丽只是个梦。我的一双眼是为什么想起你走那么红，你能够痛彻对我好，难道我能假装不懂？全世界看不起你，难道我就能对不起你？就是爱看你这样子，两只还有什么关系？全世界看不见你，难道我就能骗我自己？爱情不止一场欢喜，你不只是一个回忆，拥抱你我就会舍不得呼吸。 就想到《瘦身男女》这部电影的时候，就想到哎，其实郑秀文一直是一个很自律的人，就是一直要保持身材、健身什么的啊，就线条都很硬朗。据说前段时间有一次亮相了一个演唱会， 哦， 就瘦脱相了，就也有一段时间他的状态整个都特别不好。 当然情绪不好、心情不好的时候，有可能大家会把他的瘦脱相的样子跟他此前的一些经历联系在一起。但是我觉得，就太自律的时候，千万不要变成他这样。我觉得他一定不怎么吃东西，你知道吗？ 那个肯定不是说因为自律的问题了， 嗯， 就是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 对， 加上他对吃东西有太过于挑剔的要求。 反正最近就好一些，就是看到好像开始增肥了。 做吃播， 我个人对于女生的理解啊，我也许说的不对。 嗯， 我觉得一个女生如果她保持身材，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嗯， 但是她千万不要太瘦，就不要让别人觉得说她过得不好。我觉得一个女生如果她脸上有一些微胖的感觉，证明她日子过得很滋润，会让人觉得说，哎，不会说觉得心疼。 嗯， 对不对？ 嗯，我知道，我感受到怜香惜玉的那部分的情感了。你接着说。 哎，这不是我的事儿啊，这是谁家的谁心疼啊？我就这个意思，表达一下。 明白，明白，明白， 明白吧？ 嗯， 反正我觉得对于 Sammy 来说呢，哎，我觉得还是得多吃点。对啊，大姨也多吃点。 好 啊 ，Sammy 人家做吃播了，所以其实这是不是一个好的方向的一个转变呢？但尽管说那盘米饭他到底吃了多少，还是说他真的喜欢这样的一种饮食方式，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鼓励他胖一点。 刚才我们测评了新歌，顺便又回顾了一首老歌《不能承受的感动》。 嗯， 今天对于新歌我给出的这个 上传 毫不犹豫，我相信你，你也应该是毫不犹豫。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投票，大家其实也可以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啊表达一下刚才我们测评的这首郑秀文的新歌《赢》啊，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A 男就说了，我们的我们的这个听友啊，在下班路上的娱乐钻牌听友说，虽然听不懂广东话，但是也觉得这首新歌很好听，属于 Sammy 的正式情歌。 你是情歌，那不是也有人就是我刚才看投票啊，有人投不喜欢的， 嗯， 就这种说不喜欢的朋友， 我斥责他了，我说还没开始放你就说不喜欢， 咱也别说斥责，毕竟这个听歌的品味各有不同嘛， 嗯， 你总得说个理由啊，比如说你为什么不喜欢。对吧？ 嗯， 你告诉我们。 我不知道他要怎么回答。或许他说我听不懂广东话，或者当时看那些老电影的时候，我就不喜欢郑秀文。 哎，很顺其自然啊。 远方的山边有一朵白云，白云的深处流着一条小溪，小溪的里面住着一只金鱼。金鱼的每天就是游来游去，小溪的隔壁有一座庙宇，庙宇的大堂摆着一个神机，神机的上面住着一只木鱼，木鱼的每天都是敲来敲去。哦，日升又日落，好时光匆匆过，你敲来敲去敲什么？外面的世界水也天花也红，人生得意要把握。潮起又潮落，风无情浪汹涌，游来游去有什么？明天 天的幸福总要靠今天修，风花雪月要看透再解脱。 哎呀，这人生呢，有的时候就是该忘的事儿就得忘啊，说忘性大点儿没什么坏事儿。今天我们聊忘心大。 金鱼和母鱼有太多不同，永远弄不清别人过的生活。当一天和尚就要敲一天钟，所以他们就继续自己的梦。哦，日升又日落，好时光匆匆过，敲来敲去敲什么？外面的世界水也天花也红，人生得意要把握。哦，潮起又潮落，风无情浪汹涌，你游来游去有什么？哎呦哎呦，明天的幸福总要靠今天修，风花雪月要看透再解脱。 一个认真的人啊，平凡的普通的人啊，但是呢却努力过好每一天的人，为了一首歌的 MV 呢啊，其实也是就是愿意去把自己的发型变成光头，这是为数不多你看到的华仔光头的形象，在这首《木鱼与金鱼》当时的那首歌的 MV 里。 啊，我现在打个就是有点打个疑问啊，杠一下，难道不是什么他到了个套了个头套之类的吗？是真的刮了个光头吗？ 你是非得打破砂锅问到底吗？我就觉得是，他就是就好了嘛。 好， 对不对？ 师傅，那小徒弟以后再也不多提问了。 你要这样，我就罚你去下山挑水了啊！ 明天的幸福总要靠今天修，风花雪月要看透才解脱。 说一首流行歌啊，就是当年的流行歌，今天的经典老歌，听着听着呢，你可能也就忘了这首歌了。但是回放的时候，或者突然有一天听到，总会觉得里面隐隐约约还有一些浅显的道理啊，人生的道理蕴含其中。 嗯，不光是有道理，其实有些旋律它真的会比一些画面更让大家容易被记住。 嗯， 有些时候我们看个电影，那故事情节你可能隔了一两年，就不用一两年，一两个月之后，你可能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但如果电影当中曾经出现过一段你很喜欢的旋律和歌曲 OST 的部分，你就会第一时间想起说，哦，我原来当时那个电影里面感受过。 对，就像是按了一个按钮一样，回忆一下就奔涌而来了哈。有人说今天是复古音乐派对吗？并不是。

歌名字叫做《我不会养花》，就是都养死了。如果只剩一朵花， 应该配那首《中二少女养花记》。 反正就是养不活，怎么都养不活，最后就剩一朵花，还是仙人掌开出来的。哎呦，好吧，这首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啊，就是那种民谣啊，然后带了一些流浪气质的，特别适合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听。 如果再聊一下忘性大这件事情，可能会更搭配一些。 就是有的时候你这个忘性大呢，就是附加而来的就是强迫症。比如说，哎，我昨天有没有浇花？好像浇过了，好像 没有。出门有没有锁门？ 哎，有没有锁门？ 嗯，有没有丢垃圾？ 哎，有没有这个锁车啊？就类似于这样的事儿，其实生活里面比比皆是。 哎，这有一个好处，就它不断的在提醒自己，某些方面会做一个所谓的二次的一个不叫修正，就是一个保险，就相当于是你给他做这件事情做了个双重的保险。嗯， 怎么叫锁？就是忘了锁车，再 就是你忘了，就是你再去看一下。有的时候是你真的忘了锁车，有的时候你可能已经锁了，但是你不记得那个动作，或者不记得完成了这样一个程序的时候，你相当于来了一个双保险。 我跟你说，千万别这样，你的强迫症会越来越重。我也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比如说我门忘锁，我觉得没锁， 煤气忘了关什么之类的， 我一定要跑回去看一下。后来我其实发现，大多数的时候 你都是关了的， 其实你都关了，只不过你不记得了，你可能在想别的事儿。而那个时候，如果你强迫自己说，我这次一定不会去看，我就算是丢东西我不会去看，你下次可能就会少一些这种强迫症的。 那为什么不变成说，在你下次做一些比较重要的程序和动作的时候，给自己一个潜意识下一个指令，把这个动作我记住，就是我关了门了，我锁了车了，我关了那个灶台了，就把这些重要的瞬间脑海当中咔嚓给这个画面存留一下，这个影像就不会再出现二次去找双保险的这个事情了。 你说的这么认真的样子会让我想怀疑一下，一个连前面一个动作都记不住的人还想给自己第二个动作。 Coco 就是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很好的印证了，就是 我说英 文了，说的时候特别能好好的说， 抱歉， 说一套做一套。 我这散装英语啊，那不，我是表达一下惊讶。就是你的意思是说，我记得在前面那次锁车的时候，我要想到第二个动作，再重复想一次。 就是我，你看那天我是忘了锁车了，或者我去把它重新锁上。但我之前曾经有很多次有过这样类似的一些举动的时候，我后来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强迫自己记住当时锁车那个瞬间摁那个按钮了。所以我就不会再回去拉车门了。 哎，其实我们从小就听过一句话，叫做“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就是其实有些东西要记，但是这种小事儿，你说它怎么记呢？ 没法记， 它不是一个范畴，对不对？有些时候呢是记吃不记打。哎，这话也是老话啊，怎么讲，就是一件事情你明明知道它可能不就是不能为之，但是呢你第二天就把它转头就忘得干干净净，这个就其实不是你忘了，就是你不想接受而已。 好， 就比如说喝咖啡心悸， 记吃不记打，下次还喝哈。 啊，今天又一杯咖啡就是握着就进来了。 哎，有人给我们提供有意思一下，说最佩服的是送孩子上学没带孩子。 我的天哪。 这个忘性今天已经是成功的出圈了哈，没有能够超越他的 啊。行啊，你狠，就是小心哪天孩子也狠。哎，是今天是谁来接我，他是谁啊，不记得了，长点心啊。 是为何现在突然想了一杯 coffee， 许多向往的回忆把它一口喝下去，人生很多苦涩最后都会转成甜蜜，我和你去是不是也一样道理，不知为何现在我就是只想喝 coffee， COFFEE 到底是什么意义，曾经很多甜蜜是不是因为有了你，我不懂爱的道理也不懂 coffee， 人说有酸有苦才是好的香气，可是我怎么也不能分离，这是我一辈子不会 的时候呢，怎么说呢，就是纠结，咖啡浓了不行，心悸，淡了又觉得寡淡无味。有的时候其实喝咖啡也很像人生，就是患得患失，我觉得这种状态不能要。 哎，而且对生活当中苦涩的记忆挥之不去， 对吧？ 咖啡不是苦的吗？ 是不是？你就别纠结，你要不你就甭喝，要喝你就是吧，遵从自己的内心。 跟谁说呢？ 啊，跟我自己。以上这段是自内心的 OS 啊。对， 哎呀，就是别喝太多就好了。 对，尤其是下午的四点以后，就不要喝太浓的咖啡了哈。嗯、 哎，这首歌叫《咖啡恋曲》，小王福。啊，这一个朋友啊 ，Sita 这句话真的是逗乐我了。他说，大学时候和同学探讨过，就刚才就是Coco带说的这个啊， 对，你 我就说不靠就不靠谱吗？说哎怕忘事儿，然后我们就做一个动作来记忆，然后通过第二个动作来记住第一个动作，最后锁完门发现打出了一套降龙十八掌， 多好！别人以为你锻炼身体， 啊、 嗯。其实挺有趣的，你不觉得很有趣？为了记住一个动作设计出来，为了记住一件事情设计出来一系列动作，这感觉是有一个自己的密码。 他是在开玩笑。 啊，我当真了哈。好吧，更多的互动可以通过974醉王牌。我们今天聊忘性大这件事情哈、啊，当然忘性大总会带来很多欢乐的瞬间。我们希望大家把这些欢乐的瞬间可以贡献出来。 这个别人如果就是有一个梗啊，就是。出个糗什么的，旁边的这个人在笑，是不是显得好像很没有怎么说，就是很不礼貌的样子？ 没有风度，没有 对，没有风度， 没有 啦、这个。我这个时候应该安慰你， 我又不是第一天知道你没有风度， 嗨、哎，什么意思、啊？怎么就没有风度了？ 来来，红烛飞雪这个留言我们听不了，它是语音、啊，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想要跟我们互动的话，可以把语音转成文字，或者尽量发送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 嗯，是的，是的，是的。我其实生活里没有像刚才这样，就嘿，就没有，我没有这样，我平常还是比较稳重的。 别 啊， 别这， 别 装了， 别撒谎。嘿， 大家特别喜欢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解放天性。 并不是，并不是，我不是这样子，你不要误解我。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要开播的一个新剧啊。 啊，我其实今天特别想剧透一些我看过的最近的这个剧，就是叫 《扫黑风暴》。 对，但是 忘性大忘掉了， 忘了。哎，演什么？ 里边都有谁呀、啊？ 哎，是谁演的？ 里边是 陈坤。哎，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张艺兴， 有张艺兴，答对了一个。 啊、对， 嗯，好像是只有陈坤吧？ 哎，陈坤， 孙红雷和陈坤、 哦、 啊，不是孙红雷和张艺兴， 还有谁？杨幂。 行了，我们 别乱说了啊！别乱说了，我就是当时胡说啊。推荐这部戏是孙俪和赵又廷来领衔主演的，而且有于和伟、特邀主演， 里面还有杨超越、刘奕畅来。主演的这样一部现实题材的职场话题剧叫《理想之城》，今天是在东方卫视正式开播。我相信有不少的喜欢看孙俪演戏的朋友们已经早早蹲守这部剧了，因为上一部让我们觉得还是很有口评的，一个口碑的，就是《安家》。 是的， 对吧？孙俪的《安家》也特别的好看， 是不是也这种题材啊？ 现实题材的嘛，生活的一些就是聚焦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小事件，所以这一次有职场的众生相将会在这部剧当中体现出来，所以再加上看到演员的阵容，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今晚即将上线的这部《理想之城》。 我们来听主题曲啊，应该是片尾曲，就叫《理想之城》，汪苏泷唱的。 乌云在我们心里刻下一块印。 Sorry， 这是周杰伦吧？啊，不好意思啊，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对，《理想之城》来自于汪苏泷。 哎，好了，我来找一下啊。刚才说的是汪苏泷的《理想之城》，对不对？ 对。 啊，你看，作为一个我们这样的一个复古的电台，然后呢，哎，然后呢，保持用 CD 来去播放歌曲啊。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啊，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方面，可以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感受。 嗯，没关系。同时呢，这部剧情当中的很多内容，包括他演的是一个来自于小城市的沪漂造价师，而工作当中是一个追求完美的理想主义者，所以这样的孙俪应该是会获得很多人的喜爱。 哎，我的克洛的理想之城在哪儿啊？啊，什么情况？ 你上节目前跟我说的是，哎，大义，把这个汪苏泷的理想之城准备一下。 哦，我忘了。天哪。哦，我跟你说了。 嗯， 那我真的不记得了。 你确定吗？ 我确定，我没有故意，我就是刚才你看我翻我这个歌单就是在找理想之城在哪儿。 我现在应该给你录下来。来，演员白洁，开始你的表演。 我的理想之城在哪里？ 地平线漂流，寻找着手里的白昼，潜意识去向着自由， 否看着天空翻涌。能遇见挣扎的瞳孔，陪解开周围的沉默，自然的裂缝正在沸腾的人生。我吹着风做着梦，让心涅槃重生，在享受着寒冷四月的 这有我们的听友很不厚道的笑了，说刚才周杰伦的声音出来的时候就没有掩饰的笑了啊，谢谢你们啊。 你知道大家最喜欢的就是在直播的时候 DJ 推错歌， 我觉得 然后看你怎么把它圆回来 啊，这个事儿真是让我相信啊啊，万事万物啊，这个皆有因果是吧，我以后也不随便的去嘲笑或者说去这个笑话旁边的代议了。 嗯， 那我自己也出糗。 对, 对, 对， 你出来是早晚要还的，是吧？ 这样你心里舒服些了吗？ 我舒服什么呀？还得我帮你圆回来， 平衡一点了吧？对对 好好，我期望能够听到大家更多的来分析一下忘性大这件事情 啊。 对，这是话说的好，你我皆凡人嘛， 嗯， 谁还没有能够忘点事儿呢？对不对？ 待会儿是不是要李宗盛的一首歌还得出来一下？ 啊，没事，我替他唱两句就好了。你我皆凡人。 好嘞。 啊，这个刚才有这个红烛飞雪这位朋友啊，这个留言我觉得也逗乐。他说我有一个同事送孩子上幼儿园， 嗯 啊，结果把孩子直接带到公司来了，你说这个算不算？ 估计还是小宝宝说，爸爸今天是要跟你去参观公司吗？然后他惊叫，哦，你怎么还在后排座位上？ 孩子帮你去那个参加一个会啊， 嗯，挺逗的 是吧，就是做个 PPT、 哎、那会不会侧面说其实家长也挺不容易的，就是可能在开车的时候一面在注视着前方的路，然后另外一面可能脑子里面想了一些工作上的事儿，一些琐碎的事情，就忘了把孩子放到幼儿园去了。 对，可见 就还是挺辛苦的。 我们的这个早安音乐秀节目是有很大的心力的啊，就是让孩子都忘了、 哎、 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吧。然后接下来的这个藏宝图还是一道题， 嗯 啊，只要一题就可以扣门成功啊。这道题呢是有关于流量偶像龚俊， 嗯，他扣门成功这事儿我一点都不惊讶。最近他在社交平台上面分享了一首他很喜欢的周董的单曲，嗯 啊， 就是刚才已经提前让大家听到了一点点前奏的那首歌。 嗯， 所以呢，此前龚俊还公开的表达过对于李荣浩的喜爱。 哦， 所以但这样的一品的话，大家会觉得，哎，俊俊子的音乐品味还不错， 是 吧？是 嗯， 比较有代表性的不同年代的一些优秀的音乐人，他都喜欢听他们的歌。 嗯， 那么请问耳边听到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对，这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龚俊很喜欢的周董的一首单曲， 一 个 字 啊。 乌云在我们心里刻下一块阴影，我聆听沉寂已久的心境清晰透明，就像美丽的风景总在回忆里才看得清，被伤透的心能不能够继续爱我，我用力牵起没温度的双手，上锁，只剩挥散不尽的难过。 提醒一下大家，现在耳边听到的这首周董的歌也是龚俊很喜欢的这首周杰伦的歌，叫什么名字一定要加手机号，不然我们到时候找不到你。 嗯 嗯， 感谢大家的参与哈，如果想要参与连线的记得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发到我们的九七四最王牌。 嗯，加油啊。 温度的双手，过往温柔已经被时间上锁，只是挥散不的难过，本想要见飘一眼红雨，随着北风凋零，我紧紧摇曳风铃，想唤醒被遗弃的爱情，雪花已铺满了地，想把窗 是啊，不一定是不喜欢周董啊，也曾经说过说，哎，周杰伦好像他的唱功啊，就是比不上可能哎谁谁某某某某，有时候听他的高音的时候会觉得有点费劲， 嗯，或者有点闪躲， 啊，对，就是他可能也会有相对比较娴熟的假音的技巧，但是有时候高音的时候会有点努着的感觉。 嗯嗯， 但是我想说这不就是周董 特点吗， 这种感觉吗， 就是他与众不同或者说独一无二的一个方面， 会就觉得青春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那种努着的感觉。 我要的只是你在我身边， 你见过哪个少年游刃有余的面对这个世界的，对吧？ 嗯， 所以这种感觉可能就是我们喜欢周杰伦啊，或者喜欢他的音乐的一种原因吧。 对，如果说再往 比较好理解的方面，就是真诚，这也是一种真诚的表达方式。 好，我们真诚的来期待本周六8月14号的七夕啊，这个传统的节日。然后我们也推了一个特别策划七夕偶遇计划。 对，我们四个主持人呢，白洁、戴毅、艾科、思萌，我们会分头去往不同的城市的地标，然后跟听友来一场不期而遇的邂逅。 是的， 对，这个七夕哈，大家也很渴望一种邂逅，所以我们也是走出了我们的直播间，去跟大家邂逅一下。而且我们还准备了一些比较热辣的情感问题， 是 拷问一下当代年轻人。 就是、 可以躲啊，不许躲 啊！待会儿再说我们俩的事儿啊，因为我们还邀请了心理大咖，就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名牌栏目《今夜私语时》的节目主持人孙岩老师。 对，邀请孙岩姐姐来针对年轻人的爱情观进行一些分析，这是专业的分析哦。所以大家如果有情感的困惑的话，也可以听听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孙岩老师是怎么分析的。 是的，而且呢，还会邀请大家做一个情感的互动。 哦，这个有意思了。 对，哎，这个 绘画分析。 对， 我们两个人就是。现身说法说一下哈，张大人给我和白洁都分别去测试了一下这个绘画分析，99%的准确 哦，真的， 这个很吓人， 差不多都准吧， 对， 啊，有的准不准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跟他说我是准的， 对，你是忘性大， 哎， 准的事儿，你当时被惊讶到的时候，你就说啊，我忘了， 我反正我也不承认。他就是说，你画出你家庭里每一个人。包括你自己正在做某事或者从事某项活动， 对， 画啊，就是你，我觉得这个画出来的涂鸦是不好看，这个没关系， 对，要手绘，然后拍照，不要使用那种画图软件，画好之后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发到974最王牌，我们会通过你的这张图来洞悉你的情感状态和家庭关系。 这是一种心理的分析方法， 这事儿可有趣了， 哦，有意思了。至于我们在这一次计划当中，偶遇计划当中，我们俩会分别去到哪里呢？我们稍微剧透一下哈，戴毅要去的这个地方呢，有个屯儿这个字，屯儿， 俺们屯儿里的人呢， 哎，是，我要去到的是一个公园儿， 园儿， 公园。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管路管路空调管路，清洗清洗杀菌清洗，途虎养车就在等你。 途虎养车空调管路杀菌只要19.9，上途虎养车 APP 就好，养车就是途虎。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 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974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你就是海滩下的那乌克丽丽，寻找着你光，让暧昧变成坚硬，浪漫不一定要在那夏威夷，沙滩上有你的脚印是一辈子美景。窗外的山腰配上一把乌克丽丽，忽然看起来会像流氓兄弟，穿西装要记得带个泥巴，忽然看起来会像八戒小弟。一般我是不会随便就在这花瓶兜风，我不是说你是个花瓶，你别发疯，你说你很容易碎，让我来保护你，小心你的坏脾气，我说刚好有一点耐心，你是种改变不大的人性，我那是一种可爱的感性。你就是海滩下的那乌克丽丽，寻找着你光，让暧昧变成电影，浪漫不一定要在那夏威夷，沙滩上有你的脚印是一辈子美景。 下班路上的朋友们下班快乐，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嗯，我是戴毅。 好了，继续我们的六点档的快乐吧，马上我们要连线今天的音乐题挑战了。今天说我们话题旺盛大啊，前面聊了不少，就没有想到呢我这个搭档还要现身说法，必须得再实施一回。就前面我们不是得连线一个听友吗？ 对， 一般的逻辑呢我们会选择一位好朋友，把电话呢我们就是 把号码递给导播， 抄在一个小纸条上，然后就是会有这个戴毅呢他去跑出去交给导播。 哎， 马上就开始这个环节了。刚才我突然扭头看他，他说怎么了？ 怎么了？ 我说 看我干嘛？号码在这儿呢， 就忘了。那合着待会儿我们电话打给谁？打给你啊？ 我直接这边天线宝宝。 好嘞。 暧昧变成电影，浪漫不一定要在那夏威夷，沙滩上有你的脚印是一辈子美景。你就是海滩下的那乌克丽丽，寻找着你光，让暧昧变成剪影，浪漫不一定要在那夏威夷，沙滩上有你的脚印是一辈子美景。你就是海滩下的那乌克丽丽，寻找着你光，让暧昧变成剪影，浪漫不一定要在那夏威夷，沙滩上有你的脚印是一辈子美景。 得，这边戴毅忘了把人号码给出去，结果呢，我们打出去那个号码也没有接电话，也忘了这事儿了。 可能在开车的路上不方便接哈。 好，没事，我们再换一个朋友，再打给他试试看，他能不能把电话接起来。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好了，继续回来，我们电话已经接通了，有请。 Hello，Hello， 你好。 哎，你好，哎，怎么称呼你啊？ 哦，我姓吴。 哎， 小 吴。 嗯， 好，叫我小吴就行啊。 小吴，这个电话我们打通不容易，因为毕竟有一位朋友刚才没有接电话，所以呢，就像这个缘分，我们就把电话打给你了。 嗯，算是他放弃了缘分。 我也很兴奋。 加油啊，小吴。刚才没有接电话的小哲尔现在已经哭晕在路上。不会是给我打了吧？ 他说我不认识他，号码就没接。嗯，你看看，你看看， 还是挺谨慎的。 注意一下座机号码啊。 我们这个开头的话是6515。 对对对，这是我们的直播间电话的4位数的开头 啊。 6515一定要记得接哦，以后 啊。 小哲尔，我们下回见啊。 好嘞，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小吴现在要加油了，好吗？3道题。看看你能不能挑战成功。 刚才我们放了一首是龚俊推荐的歌哈，他很喜欢周杰伦的那首歌，名叫做什么呢？ 风。 风哦，好，枫叶的枫，没错。 3道题开始啦。第一题， 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请问是 好嘞， 是个错还是是个梦？请回答。 梦。 到底是怎么？旁边还有人说是个， 到底是个错还是是个梦？ 是个错， 是个错啊！ 解脱， 那你就对了。 这是个错，我不应该还不放手。 怎么被这歌被我唱成这样了？ 嗯 啊，好，我们来听第二题。 第二题是这样。这星球天天有多少亿人在错过 ？A 50亿 ，B 70亿。 多少人？ 五月天、陈绮贞，对， 50亿， 人口普查题。 天天有50亿人在错过。 回答正确， 答对了，哇！那就剩最后一题了呗。 对，好，最后一题上。我依然奔跑在路上，寻找着你的什么 ？A 踪迹 ，B 方向。 方向， 方向，听一下是不是方向？好吗？来， 依然奔跑在路上，寻找着你的方向。Crazy crazy crazy till we see the sun。 恭喜3题全对啦！ 我觉得旁边跟他一起来猜题那个人比他还开心，应该， 因为他们两个人今天算是这个两个人一起合力嘛。 对对对对对，有点军师同盟的那个意思哈。 啊，对，反正第一题的时候，我觉得小吴答错的时候，人旁边纠正了他一下。 对，是个错。 好，恭喜恭喜，那 恭喜，嗯， 两个人今天我们这样吧，各送一个小红包怎么样？ 哇， 好不好？ 提前迎接周末了啊， 好吗？ 提前迎接七夕了。 好嘞，恭喜。 是这样，我们今天互动话题说忘性大，不知道这个小吴平常自己或者身边有没有人忘性比较大，给你留下很深刻印象的事情。 小吴说：“您是哪位啊？” 哎，好嘞，再见。 本人就忘性比较大。 我经常忘事儿吗？ 对。 啊。 有没有什么想觉得能在这儿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的？有吗？ 不记得了。 想不起。 想不起来了，我就猜到这个答案。 好了，不难为你了哈。 行了，来，我们祝福要送出了。 对，我们有3首歌，你先选一下：张惠妹的《解脱》，五月天陈绮贞的《私奔到月球》，还有以及来自于金志文和风林山火，风林火山，来，风林火山的《我依然奔跑在路上》啊， 解脱 ， 哦，哎， 啊，很释放的一首歌。那想要对谁来表达一些你的一个心情和感受呢？ 就对自己说吧。 好， 工作压力比较大。 好，怎么两个人还怎么换一下驾驶位还是怎么着？来，到底谁说？ 喂，小吴， 嗨， 喂， 哎， 这是怎么着？换了一个朋友是吧？ 没有，还是我。 嗨， 对， 小吴，那你想说什么？在这首歌里面，把这首歌送给谁，或者送给想要说点什么都可以。 自己快乐一些吧。 自己他想送给自己。祝自己快乐一点， 我觉得挺好。小吴刚才也表示说自己是个忘性很大的人。 嗯， 其实有的时候呢，我觉得忘性大也不是个坏事儿。 对，不记仇， 对，你会忘掉很多的烦恼。 嗯， 这样其实对于人生来说呢，是也是一种已经很解脱的事情。 对，我们给自己的思绪也做一些减法，除掉那些或者去除掉那些不开心的记忆。 嗯，也希望你每天都开心，好吗？ 好的，好的， 开心开心，拜拜。 夜晨，回忆像星辰。 沸腾，我越感觉有点冷，变了心的人越想越伤人，故作到清晨阳光替房间开了灯，像若结局一样又何苦再想，伤若让人成长，我为什么怕分手的伤，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我不应该还不放手，你有自由走，我有自由好好过，解脱是懂擦干泪看以后，找个新方向往前走，这世界辽阔，我总会实现一个梦，我为什么怕分手的伤，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我不应该还不放手，你有自由走，我有自由好好过。 马上七夕了，怎么放这首歌有点惨吧，解脱。其实我觉得哎，这个状态呢也是根据人的内心，你是怎么去判定一件事情的。有的时候放手一件事情啊，觉得不是一件坏事啊，就是至少它免得你在这样的一个痛苦当中不停的徘徊和折磨。 你刚刚说那句话，我想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你连这个歌都听过？哎呀，看来我还是对你缺乏了解。 晒不化的雪儿说，忘性太大了，自己以至于同事什么东西找不到，我都就是找不到，都来怀疑他，就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拿走了或者借走了，忘了还给他，好紧张，好累，好需要一种情绪来释放和解脱一下。 把这首歌送给你。 对， 解脱。是懂擦干泪看以后， 以后就别这么想啊，什么东西找不到跟我没关系，反正不是我啊。当然 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就是他明明啊，就是这个东西可能他应该知道在哪里，他说啊我不知道啊，我不记得呀，你别问我呀。 这不是挺好的吗？当然不是说挺好的，就是至少他自己可能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变得很紧张， 对自己确实没有那种压力，也不会有这种什么的愧疚感。但是别人明明知道说，哎，这事儿就是跟你有关系啊，怎么会不问你呢？ 所以忘性大这事儿，有的时候是我们老说吃亏是福啊，所以你得先自己赞同认同这件事情，否则你翻头一想说，哎，凭什么？因为你现在朋友就说，哎，他说忘性太大，吃亏了 啊， 每次跟老公吵架想要翻旧账啊，光记得之前生气了，为什么生气啊？不记得了，忘了。每次想说，哎，你这个人， 哎，对吧？上次怎么来的？等我想想，以后把它记下来，然后再来跟你吵下一次。 可是我就觉得说，作为女生来说，这个吵架还要记那么多的理由吗？你为什么跟我吵？啊，没有，你为什么吼我？ 哎，对， 这不就够了吗？ 这两个点你意识到了就可以。 你还需要理由吗？ 对，不要跟正在生气的女生去吵，究竟这个理由是什么？态度特别重要， 哎， 请注意你的措辞和语言。 如何能够正确的对待一种一份亲密关系呢？ 娱乐最王牌，本周六七夕节，邀请了心理大咖、北京广播电视台名牌栏目《今夜私语时》的节目主持人孙岩老师。 孙岩老师只是针对年轻人的爱情观分析一下，但是真正有意思的情感互动还是要靠绘画分析，因为我们此前两个人已经测试过了，很有意思，亲测有效，所以邀请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来画一张画，这个画里面呢最好是有你啊，然后你和家人的一些状态啊、关系啊和周遭的环境，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好的通过我们的这个学心理学的节目编辑张大人来解读一下你这张画里面想要表达的情感状态和家庭关系是什么了 啊，可以试试看，其实很简单啊。当然我知道大家此时有可能正在开车行进的路上，可以回家的时候画一张发给我们， 对，记得发过来。 A few stolen moments is all that we share. You've got your family and they need you there.Though I try to resist being last on your list, but no other man's gonna do. So I'm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It's not very easy living all alone. My friends try and tell me, find a man of your own. But each time I try, I just break down and cry, 'cause I'd rather be home. 合唱团的版本，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热辣情感问题哈，在七夕节那一天的时候， 看你们怎么答。 对，看你们去哪儿找我们答。刚刚不是猜了一下，我是在屯儿出现，你是在公园出现。 哎，这太难找了。 玫瑰色花香，一悄悄成为过往。细雨里的日光，小镇的风光。早已跌落在时光， 随手采一片月光，就把夜晚都照亮。就算错过一整片夕阳，你的目光燃烧四方。夜风中的微凉，夏日的松香，海湾的灯啊芬芳。细雨中的日光，小巷的中央，忽然都失去重量。 别处的夕阳， 他曾经做客我们的娱乐座王牌，就在节目里面跟我们一起了分享他的这首歌。哎呀，刚刚一边听的时候白说好听，这个好听啊，就是你能听到一些旧时光里的一些味道， 慢慢流淌的那种啊。 慢慢流淌是哪里的语言？ 这个就是带着点孜然味的。然后我因为我饿了，想吃羊串儿。 好，人家是在带着老上海的感觉，让你变到了新疆，可还行？ 在西洋里面烤串也一样啊。我是觉得每个人听一首歌的画面感其实都不一样。 对， 一首歌听出什么样的味道，其实都在大家自己。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别忘了我们的七夕特别节目。本周五本周六啊，我们的节目会有一个七夕偶遇计划。大一会去到三里屯，我会去到长公园。 你是去相亲角吗？ 替你去。不是，我去替你去了。本来这事儿应该你比较适合 啊， 我去都不知道聊什么， 热心大姐的样子。 是我去人家。 那我去了朝阳公园，你去哪儿踢球啊？ 三里屯啊。停不下这呼吸，缱绻炙热，城市的脉络纠葛交错，蒸汽泡沫狂饮斑驳，恍惚中难以琢磨，空气与记忆重合，有一种落寞是负的，随一刹那花火眼眸，依旧期待穿着时间虚度又如何，也许是夏夜 是夏夜以外的可能，温热的风吹来的情侣之中，微醺霓虹是桥的街灯，人潮仍汹涌，不知道该去怎么形容闪烁的梦，什么永恒，此刻的 笑在脸上， 管路空调管路清洗，清洗杀菌清洗，途虎养车就在等你。 途虎养车空调管路杀菌只要19.9，上途虎养车 APP 就好，养车就是途虎。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他就一直在唱 Remember Remember， 我想先我什么都不记得。 我们今天聊的是忘性大哈，我相信忘性大还真不是说只是三三两两的一些人的一些小概率的事情，生活当中是这样，大事 都会记得很清楚，小事儿忘一忘也倒无伤大雅。 对，我的愿望就是记得我有什么愿望。 海风轻轻吹过我的脸庞，阳光温柔地洒在我身上，海鸥自由地飞在天空中，像快乐的徘徊在游乐场，白云在偷看彩虹的模样，太阳总为了船长指方向，海浪抚摸着沙滩的衣裳，我愿每天都为他换上新装，找到方向，解开谜包，试着坚强，努力去闯。我想让自己许个愿望，抓个星星。 一首中国风的歌，然后歌词写的却一点都不中国风啊，都是什么海鸥啊、白云啊、海浪啊什么的， 还挺夏天的。 这个编曲就又特别很中国风的感觉，所以这首歌有一种混搭的这种 美感。 对，就是一种状态。 哎，你不觉得它还不过时？这歌至少有个十来年了 啊。对，但是现在听也觉得还挺不错的一首歌。 嗯，所以中国乐器在这首歌当中呈现，特别的提神儿，特别的点睛。 是的，愿望这首歌是来自于胡彦斌。正在进行当中的是娱乐最王牌啊！你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国风歌曲，对不对？ 对，因为次元壁我们基本上是在把一些很好的国风歌曲给大家做一个打包推荐，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跟大家一起来破次元壁，听一听。 我觉得特别适合大家一边听一边来画画，但不要被音乐影响啊！那是不是会影响我们真正的那个表达？因为今天其实有一个特别的邀请，是说如果感兴趣，大家做一个情感互动啊，绘画的分析，就请你画一张画，其实特简单，一张白纸。画一下你家庭里的每个人，一定要画，不要用那个画图的软件。 对对对，就是拿你的手，拿就是拿你的手， 拿我的手， 手和画笔。 我这有六脉神剑啊，我这、哎、 动手动手动手， 写书了我这个。 铅笔也好，圆珠笔也好，中性笔也好，都可以，但一定是手写来绘画出来的一幅画、里面要有你自己。 是不能画别人。 对，这个最后是要看你的情感状态和家庭关系的，所以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然后你画好以后就直接拍照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七四最王牌。我们也试一试我们这个节目编辑张大人的水平，好吧？ 对，人家已经放出豪言了，说肯定准，放心吧。 行，试试他啊。 好， 接下来要听的这首《音阙诗听》啊，这个歌手其实大家都很熟悉，之前芒种 这种大热的金曲的这个国风歌曲，然后呢也是就是有点古典啊，然后又会有一些现代的编曲特质，嗯， 所以传统乐器之外呢也会用到非常强烈的鼓点以及很卡哇伊的风格的音色， 嗯， 所以有一些听友是很喜欢这类风格的，就记得以前他出过一个什么， 就是刚才说的 二十四节气系列嘛，所以现在又做了一个新的策划的方案和系列，把古代的十二时辰变成了十二首歌，搭配每一首歌还有一个非常简短的小故事， 那厉害了， 哎，这个如果当时有那个长安十二时辰的时候， 对，这 是这个系列就很适合贴了一 下，现在到哪个时辰了呀？ 午时、丑时， 现在是未时了。 嗯，好，这首歌就叫《未时》，我们来听听看。 听歌的时候考大家，未时指的是几点到几点呀？ 云间轻烟，吹把花间袖，西江城楼帐里有知己轻读，皎皎深红杏丝头，从来浪漫够。一起合唱赠予了自觉温柔，城门走进了都有没靠着墙楼，对着后才不休。 我就不像你啊，以前你这个歌里面都是这样载歌载舞的 啊， 就是手舞足蹈的。 我什么时候有了个音雀失听的艺名？ 你适合、这个、 我倒觉得感觉腾格尔马上要出现了。 功德舞来得漫不经心， 嗯，无缝的衔接了一下、 哎、是这个风格吧， 对，很多这样的一种国风的一种方式哈，展现的是我们的中华民族的这个传统的乐器的之美，所以有时候听一听、啊、挺提神的， 哎、嗯、然后我觉得这样的歌呢其实还真的是会让人心里面突然会有一种特别欢实的想要去这个怎么讲，就是策马扬鞭的感觉，你会觉得说自己就不是要想开车， 嗯，就是最起码去到一片感觉自然风光不错的地儿，大草原呢、啊、有山有水的地儿啊，是吧， 心情会很豁亮，对、嗯、好了，音阙诗听，这已经从我们前说二十四节气出到了十二时辰， 十二时辰 接下来就该十二生肖了、嗯、 期待一下，没准真有可能啊、哦、让你说中了之后我们就去找他要版权好不好， 十二生肖现在你能不能背下来了，都得考验你是不是忘性大， 你真要考吗？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 你看看 还行吧， 这个厉害了， 小时候背过。好，嗯，破次元壁先听到这儿啊。如果说对于我们即将要在传统的七夕节开始的开始这个 我们的一个测试的活动的话啊，想要感受一下绘画分析带给你的一些情感状态和家庭关系的一些解读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974最王牌，我们稍后今天晚上就会有推送。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我被说服另一个自我，在侧壁而已伤得更赤裸裸，再接受出口竟然是一种解脱。 醉饮千禧，可惜啊，云则未随风散去，可惜风穿山过万里，卷起海万里，却不曾为谁停。 城市的傍晚总是人伤感，当你一个人下班， 大大的风，屋檐的雨，兜兜转转，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娱乐最王牌继续回来，我是老白， 我是戴毅。 接下来的这一段留言啊，来自于我们的听友飘摇的云，他这段留言特别适合我们接下来要播的这首歌前面来说。 那我先来说，他说工作上的事情记得比较清楚，生活方面呢马马虎虎，自己忘了的东西呢有人帮着拿，所以忘性大不大完全取决于你是否有依靠。 哎，他就说啊，这个有人管都是长不大的娃， 嗯， 没有人管都是女汉子， 嗯，隔空抱抱女汉子 啊。在这个城市的傍晚，有没有人一个人下班？ 城市的傍晚总是人伤感，当你一个人下班，车流和人海汇成一片斑斓，我们看起来更暗淡，他们凭着肩单车停在路边，冒着热气的夜探，灯光勾勒出一双年轻的脸，笑容都关于明天。我看他们走远到模糊不见，到夜色如烟，那也曾是你我未尽的美满。 城市的傍晚总是人伤感，当你一个人下班，车流和人海汇成一片斑斓，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陪我吃饭聊天，一副要命的脸，问你爱我呢。 提前把这种类型的歌了，今天都放一放啊，要不然明后天啊，这后天要七夕了。 就是你从孤独的状态，有的时候是享受片刻孤独，但还得在人群当中啊。 我拥抱心醉， 麻烦下一位。 应酬的脸，陪我去家庭聚会，一转眼溜了溜了，耐心已到了极限，冲破我的底线。 这样不对，你进化了没？是女人看到你都会流泪，就算没见分，用心是绝对，情能捕捉的道理要会。我觉得好累，贴近的唇不再触动心扉。 分开了，比如说前任会发一个微信给你， 嗯， 你之后给他回什么其实都不合适，对不对？ 如果前任 回的多也不合适，然后你不回保持沉默也是一种方法，但其实最伤人的都不是这些，而是你回三个字，你哪位就忘了您谁了啊，麻烦下一位，前面这位就再见了。 我觉得太假了，就是你还能给他回，如果是短信的话这点我相信，如果是微信的话应该是那种对方需要什么你添加什么通过的认证，就他已经不在你的好友的列表当中了。 不对，这不是最狠的。您的消息已经被对方拒收了，确实被拉黑了啊。 人要向前看哈。来自于 Alin， 麻烦下一位。刚才我们在关了话筒说，这样的歌其实听上去不会让你印象很深刻，但是会很带情绪。 气氛组。夜色渐浓的时候啊，在傍晚黄昏的时候，其实都适合来一些这样子的音乐，让你 轻快起来， 就是松弛下来， 对对对， 轻松起来啊， 把工作的一些压力抛掉哈、啊，希望你自己就是自己的气氛组 啊。有请 Edison 叶枫。觉得说哎，特别的，就是落伍， 不落伍， 对，过时，嗯、对。这个是叶枫，是谁唱的来着？啊，不记得。时间太久了。 Somebody， 记得我吗？记得我吗？大家好，我叫。今天我们说这个旺盛大的事儿啊，真的是特别多朋友留言，包括有出差好久忘记公司在几楼的。 这个赢了，真的是， 你知道 是跳槽跳太多了吗？ 我也见过这样子的人。但是不一样的是，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们家里都是固话啊，有时候固定电话的时候， 固定电话，嗯嗯， 然后那个会有自己一个哥们儿，然后就打电话给我， 嗯， 就是发小啊， 嗯嗯， 电话响了，喂，嗯、啊喂，干嘛呢？我说嗯，干嘛？我问你个事儿，我说你说。我们家电话是多少来着？啊， 也对哈、啊，就是一般不会打给自己， 对， 不会打给自己家， 不记得自己家电话。 这我觉得说不通，我硬凹都凹不过来。 哎、 富贵说，我也是忘性大，不过得分忘什么。洗衣服呢，就是经常忘了洗，但是冰箱里的吃的从来不会忘了吃。 嗯， 挺可爱的。 对，不要忘了自己叫富贵就好，这名儿也忘不了啊。 富贵 ，嗯，来福。今天的晚上啊，或者说我们结束的这一趴，我们还是希望音乐是这种会有一些动能的，毕竟我们正在向着周末前进， 不只是向着周末，还向着七夕呀、 啊、对啊，我们七夕有活动嘛，所以希望偶遇啊， 嗯， 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个这个手绘的这个活动，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画个图， 嗯 啊， 画一画你自己啊，家庭当中一些人他们在做什么事情，你看有人画的是遛弯，有人画的是乘凉， 还挺有意思的， 有人画的是 这个推着婴儿车， 对， 带宝宝出去转一转， 要画出你家庭里的每一个人，包括你自己，然后拍照啊，画出来之后拍照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74最王牌就好了。然后我们呢还会邀请心理大咖北京广播电视台名牌栏目今夜私语时的节目主持人孙岩老师，针对年轻人的爱情观进行解析，就在明后两天的娱乐最王牌。 嗯，请关注我们的七夕偶遇计划特别企划。 Coffee 这首歌呢特别适合骑行啊，其实自行车在行进当中的状态，或者开车其实也可以，但是目的地一定是一个金碧辉煌的咖啡厅、一般这样的咖啡厅只有在欧洲才会有啊，就是像宫殿一样的地方、然后进去其实就是一个咖啡厅。 这一杯咖啡得多少钱 啊？就是没多少钱吧，啊，没多少钱， 没多少钱，梦里喝过， 我看看还不行吗？ 好，用户8216的这个留言特别适合来结尾，他说关于忘性大这件事情，大事细致，小事儿忘性大，希望大家大事儿还是要细致一点。 好嘞，谢谢收听啊，接下来是 中国歌曲排行榜、Happy Thursday。 哦，你还记得啊？现在是什么情况？ 差点说成 Happy Weekend。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用21岁的心态复兴自己的耳朵，就在 Listen to One。我们是 FIRE 飞儿乐团。 Listen to One。Listen 21， 卷之家搞事情了，仅22周岁生日回馈新老顾客放福利，8月7日至8月22日，顾客在卷之家1元购2888元优惠券包，还能参加抽奖赢超级面单，超多大牌低价抢，顾家、塔塔、方太、喜临门、奥普、箭牌等众多爆款商品5折起，活动更多信息请致电4008180096，活动期间每日前100名电话咨询听众可到店领取大牌乳胶枕等礼品一份，赶快行动吧，4008180096。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镯。 七夕情人节，用手镯圈住幸福，七彩云南翡翠。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九七四音乐更动心。